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声音的声。那今天呢，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听觉方式就正式打开了，来让我们感受一下在周末的一个 groove 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今天呢用这样的一个小时的融合爵士音乐，可以带着朋友们来走进一种完美的全球五星级的酒廊，或者到海岛度个假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刚刚的开场音乐叫做 Remember December， 记住这十二月。现在呢虽然正值啊这个暑热的夏季，但是在南半球此时此刻它就是在冬天。那如果说很多人觉得现在很热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来一次反季节旅行，在七月份体验十二月份，你想象过吗？如果有体验的话，完全可以通过这一首歌曲带给自己一种穿越的感觉。来，让我们在清空下思想 Clear Mind， 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耳边的音乐就叫做 Let Me Be There，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在这里就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音乐力量了。那今天我们的音乐在第一小时里边都是这样的一种融合爵士，我们能够体验一种 Lounge 啊 Fusion Lounge 这样的一种音乐状态，希望能够体验到我们的持棒的一种周末生活。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这里是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 Luxury Grooves The most sophisticated lounge music series ever， 能够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前所未有的休闲的状态。稍后我们的音乐将会继续带给您更加放松的一种姿态，能够让我们在周末的无论是下午还在晚间都可以有更好的一种休息，希望你能够来喜欢。 曲 Remix 节奏驾到。 This is just a game. That's what you told me, and I am not to blame. I'm mostly playing fair, just a few little tricks, and to tell the truth, it was fun to play. We had a good time for quite a while, but now it seems this game is over. 这边的音乐作品就是来自于瑞士索林士的音乐厂牌，叫做 Rhythm Revolution 带给我们的 Luxury Grooves 当中的一首单曲，叫做 Game Over。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可以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再继续来关注下面的一首音乐作品，Sound of Silence， 静默的声音。

一首歌，对不对？这是来自于我们的 Luxury Grooves 带给我们的 Hit Me，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要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在酒廊、在海岛当中的驰放的音乐状态。继续来关注 Another One。来感受一下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天堂。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The soul slept in beams of the light. The soul slept in beams of the light. The soul slept in beams of the light. The soul slept in beams of the light. The soul slept in beams of the light.So slept in the beams of the light. 耳边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唱的是一个人的故事。刚刚在音乐当中，我们会反复听到了在喊着特雷泽特雷泽啊这样的一个人名，当然了他是用的德语喊的啊，我们虽然听不太懂，不过没有关系，并不会妨碍我们对于一种音乐持放的状态的喜爱啊。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欢迎大家。当然同时要想查歌单的话呢怎么办，很简单，马上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三个字儿，声呢是声音的声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就可以知道该如何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了。 Smooth Vibes 一起来听，以及 Instructions。 One, two, three, four instructions 带给大家这样一首音乐作品，你还喜欢吗？来听一下今天我们第一小时的迟放音乐单元最后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 make me happy， 你让我感到快乐，那是不是应该就拍拍手呢？哎，怎么回事？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 Mr. 常常先生。 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常常先生，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们耳边的音乐还怎样？够不够电音？够不够释放？够不够能量？来自于 Richard Doran 带给我们的 In Search of Sunrise， 而开场音乐叫做 Dubai Desert Fish Intro Mix，能够让我们去漫步一下沙丘，去感受一下辽阔的沙山、辽阔的天空，这样的一种蓝色跟黄颜色质感的交接。听听看 DJ 们、制作人们，他们是怎么用音乐诠释自己的旅行故事的。那稍后还会听到另外来自于这个 Richard Doran 他带给我们的 Day and Night SOT，以及来自于 Back A Bones 他们的作品，那包括还有像是 The Space Between Gemini and Laura。 当然我们也是欢迎各位听友们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详情。想要知道我们放的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吗？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即可。 耳边的音乐叫做 Ocean Drive， 来自于 Chalabanka 带给我们的 Remix 的版本。同时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他们带给我们的 Chasing Stars， 依然来自于制作人 Richard Duarte 带给我们的 In Search of Sunrise 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混音内容，电子音乐舞曲可以这样持放的去听听看。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叫做 Chasing Stars Original Mix Edition 呢，原版呢是来自于 Soma and Young featuring Michelle C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而今天我们听到的内容都是来自于 DJ 制作人 Richard Adorns 带给我们的作品。那像这样一种混音内容你还喜欢吗？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常常先生，想查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详情。稍后呢将会是我们的半点的时间，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分享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 In Search I'm Sunrise Whatever you like and delight 以及更多的好音乐，我们一会儿见。 又在淡忘里

你信息以后及未来进行合作的作品，以及 Whatever You Like and Delight， 还有像是 Lost Soul Novels Roman Mesa 带给我们的 No Ballad。在这样的一个音乐峡谷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在蓝天和沙漠两种颜色的一种交织。那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音乐和颜色的交织去想象一下标题当中所写到的 In search of sunrise， 日出，有日出就会有日落。那一会儿我们的音乐就会有一种起承转合，一定要锁定频率 FM 974继续收听下去就对了。 段一段这样的 loop 可以让我们能够 lose control 是吧，失去了一种控制，失去一种什么样的控制呢？失去的是我们对于音乐的一种这种跟随性的控制。如果我们跟不上音乐的话，会发现其实音乐跑得比我们快很多，那是因为节奏始终在你的前面赶着。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欢迎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我们在这里听到来自于DJ 制作人 Rachel Duant 带给我们的作品，包括有 Take a Moment Sin 以及 Higher， 还有像是 Luminance， 还有像是 Epic Ram 等等等等。而稍后的音乐更加精彩，千万不可以错过。我们继续也把Chill Out 持放这样的一种音乐状态的电子音乐继续拔高一些，进入到他的 Vocal Trance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